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平地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葛露。如果所有的生命突然之间全部消失，那么我们这颗星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应该扛起保护地球的责任。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环保小诗《生命只有一个》。这首环保小诗来源于网络。地球是宇宙的奇迹，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它给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使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地球，保护地球吧。生命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地球是大家伟大的妈妈，我们该为它做些什么？在天空和土地之间，我们享受清新的空气。在北极和南极之间，我们手捧爱的花朵。给每一双眼睛明亮的光芒，给每一条在小河里的朋友清澈的湖水，给每一种动物新鲜的食物，让每一颗种子安稳地成长，让动物王国的代表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让绿色的古桐树把过去和未来诉说，把战场变成绿色的草原，让炮弹射出美丽的花朵，把画家的作品放入博物馆展示，请松树和天鹅来城里做客。蓝的眼睛，黑的眼睛，表达着同一种希望。儿女们将肩负起神圣的职责，把地球变成美好的人间天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享用之前， 往 来房 有你有我 干， 有 他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猪大磊，咱们仨呢玩一个游戏。咱们仨造个人浪，好 吧？等会儿，等会儿， 我开始。 行了，等着了，人浪仨还造不起来。 咱们试试，我先起来，然后小柱，然后是大磊， 我起来， 完了我再起， 我起来，我起来。这个人浪，他得人多，他得要那起伏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吗？一开始只是由一两个人制造出来一个， 那个是带动的， 这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他一开始啊，就是一个牌啪一倒，结果、 哎，你没看那视频吗？俩小孩就世界杯，俩人商量说咱们呀搞一人浪，怎么搞呢？咱们 俩人累死， 先起来，完了以后呢，你们这边你们跟着我们起来啊，你们往那边延续一下。当然一开始说呢就周围三五个人听得见，后来等他做了几次这个人浪，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终于整场的来了个大人浪， 就是有人配合。 人浪呢又叫波浪舞。 哦， 波浪舞我知道，波浪舞就是那卖过去那个 什么耳朵吗？ 波浪波浪波浪啊， 波浪舞 啊，舞啊。 问问你们，考考你们啊，这个波浪舞整齐划一打谁那儿开始就流行起来的呢？哪个国家？ 打头一个开始玩这个的 老祖先那儿就传下来了。 哦， 还是哪个国家？ 叫什么那个什么破阵舞、 草裙舞？ 对，都是在这儿来的，并列诞生的，什么桑巴舞啊、伦巴 舞 啊、探戈舞啊。 那你说是哪国家？ 外国，离咱不近的一国家，它是有海有水，对不对？我说对不对？是不是挨着海有水，它才有浪舞？ 小花，咱俩去别的舞聊天去吧。王大磊，这气势， 对对对对，王大磊 气势压倒一切，就说明我说对了。 不是，我觉得你这气势处于病态，你知道吗？ 对，介于病态和失常之间。 你就说我疯了是吧？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大家就见证了20世纪最伟大的球星马拉多纳的绝世风采，也见识了世界上最热情的墨西哥球迷创造的墨西哥人浪。 就是这个人浪，他也是有时机的。你比如说踢球，正是精彩的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罚点球带球过人马上射门， 哎， 玩不起人浪来， 就是注意力都太集中了。 对了， 你比如说这个领导讲话刚一上台啊，来人浪， 在什么时候咱我分析啊，这球队踢这球水平啊一般，这球赛呢也不激烈，现场平平。 哦，明白，就是现场那个表现比较乏味，传来传去也不进球， 它也是一个加油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你们得兴奋起来呀， 嗯， 得进球啊。 而且呢就是说你们有的玩，这个观众也得有的玩， 是 真的，这观众绝对是为了一种玩， 没错， 从众的心理。 王大磊 这个点压榨的非常的精准。 王大磊那次去看球，当然不是世界杯啊，世界杯因为机票挺贵的呢， 就因为机票问题啊， 住宿什么的都贵着呢。但是王大磊那次看球呢也是一个场面非常热烈的一个球赛，大家玩起了人浪。王大磊啊 没跟上， 我跟你说这人浪要有一个人没跟上显不出来。 人浪是这样的，你这一排的人，你也不知道从谁开始，他反正自发性的动作，他带头或者他以旗帜作为一个定位的标志。王大磊左手边第五个那个人啊特别爱起这个带头作用， 王大磊就老跟着跟着来救他们俩。 看着看着呢这场面比较乏味了，王大磊饿了，哎，想起了妈妈的便当， 回家。 不是，是你、啊、 便当去， 有个布包，你布包里包着你妈妈便当的，你妈给你临走前说了，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哪位看球还带饭去？ 那怎么着？这么长时间的比赛，你妈还说呢，大磊呀，饿了时候把这个叶子夹在这个中间，中间这片肉，然后再抹点酱，一夹特别好吃。 您告诉我们家给我做什么吗？ 王大磊啊， 正跟那儿磨浪呢，旁边这个浪起来了， 好家伙，人仰马翻呢，就形容王大雷，叶子也掉了，酱也洒了，小包袱皮儿跑到第一排去了。 因为旁边人起，你可能下意识啊，怎么了怎么了，你就起来了。你看你忘了，你腿上弄抹酱呢。 蹭人家一身不说吧，还不知道道歉。 但在看球那环境中，他已经感受不到。 这个小花，你也有问题。谁看那么紧要的比赛的时候带着便当去？ 当然，我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啊。我就是形容这个， 因为他不看球， 出乎意料之外。你可能正跟杨要表达呢。我洋洋，我特别爱 洋洋，我可是我 爱的辣掉里的了。 这个是贴合现实的吧？这个不是我瞎编了吧？ 这绝对是瞎编。 但是呢，王大雷，我跟你说啊，这个人浪呢，一般是顺时针方向啊。通常人家算了，说是每秒12米，约20个座位，以这个速度的去推进。 还真有人就算这个什么时速，比如说这个人浪啊，它不是多吗？比如少，公共汽车场、公共汽车站。那不有一排排座椅吗？大家坐那儿不来公共汽车，大家就在着急的时候， 说这带人 浪来，站起来走。你说这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嘿，没人理他， 这公共汽车更不敢来了吧？ 哎，你愿意做第一个这个叫带头者吗？ 不愿意。 为什么呢？你不是最喜欢？ 可能没人理我。 有人理你，胖子坐下。 小叔，你愿意吗？当这个带头者？ 你要是说。小周你愿意吗？我肯定说我愿意。你要说有这个带头者呢，我就不跟你说这话了。 哎，小周，最近在学快板呢？ 不是学，是本身就会，现在就是恢复一下那个超长的记忆。 哦哦， 声音不好啊可以调整，但是技术那真是一流的。 对，经常的一块青一块紫的。 打我呀， 这你爸好像老跟你那个在家里培训你什么强弱侧强弱强强弱弱弱强强强， 这是跟大桥底下学来的，我知道他爸爸强强体强体回来的慢的学问，强强强强弱， 哎呦喂，这点音乐知识都是跟大秧歌学来的， 强强侧强弱。 哎，现在俄罗斯世界杯有一个那个助威神器，你没关注一下吗？ 也强强侧强弱呀。 以前你们知道有个乌乌租了吧？ 知道吗？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就是一米长一小喇叭，过去那个非洲召集部落的那些成员集会的时候，就用这个小喇叭。 我净听单田芳说叫牛角瘪了号 啊，对，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这声比较尖利，但是呢，它作为这个集会啊，或者是助威啊，它好使啊，它听得见。 哦，传得远。 非洲正在那儿烤呢。 对，挺老远，那几个非洲人正在烤鱼呢。 嗯。 你声小了传不过去啊，这声大。 他一听啊，强强自强弱。 哎。 那帮人绝不是烤鱼呢， 把鱼撂撂撂撂， 别撂呀，撂就糊了。 赶紧开会，开会，开会！ 强强自强弱，召集大家开会呢。在当地的语言当中翻译成人家的话，就那意思啊，就是说是制造噪音， 嗯， 就是乌租了的意思。对， 所以呢，这个球迷在世界杯上广泛使用是很正常的， 是乐器。 但小花，您说这是过去时了，世界杯在俄罗斯了， 俄罗斯呢就搞了一个木勺。木勺呢可以作为助威的工具，就跟咱们这块板。 你是夸一饭碗，啪啪，你敲。 不是不是不是， 跟马街一样。 这个、木勺是两个木勺弄在一起，互相按压的就可以出来声音了， 就像响碗似的， 有点那个意思吧。 哦。 这个应该是很有文艺范儿的了，它的声音像快板， 那就好 听了。出来的声音就应该是 强强的刺强弱，强强强的刺强弱， 这是快板吧？ 俄罗斯政府对这个创意特别欣赏，之前呢拨款相当于几十万人民币，专门做这个强强刺强弱。 他们那办公室是不是在咱北京的立交桥底下呀？ 人家是尽显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这个声音也是很好听的嘛。说了这木勺之后呢，我想问你们一个。这个常见的场面吧，我觉得还是很常见。 叫人木勺砸着人家怎么办？ 你知道这木勺还能快饭吗？ 我不快饭了，不快饭了。 不是，这是什么场景？ 拿勺子吃饭还不是常见场面吗？ 太常见了，你有什么可问的？ 那绝对不是世界杯，绝对是世界锅。 我就说这个俄罗斯木勺能不能回家？完了晚上再盛点米饭呀， 盛汤也行， 汤啊豆啊。 咬不漏，不是你这给我探讨这勺的用途是吧？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赛的时候，如果这个足球踢到了观众席，这个怎么办呢？ 嘿，那好办了，球就跪了我了。 我一猜王大磊就这么说，人家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把球眯了，有工作人员找你。 我告诉你说，他那个球啊多的是，你以为就等着我这球回去开赛呢？ 你以为那么简单啊？比赛用球是有限量的， 是有限量，那也不会因为我这一个影响它的限量。 不是这么说，这个球因为是专门制作给世界杯的，每一个都争取要把它要回来的。 人浪当中，您打算把带球过人？ 你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个世界杯的各个角落用大望远镜盯着你。 我是这个世界杯焦点是吧？ 对呀、啊，您想跑有多少镜头，多少国家现场直给呀、啊？ 戴耳机。胖子，胖子，胖子那儿呢？ 补一枪，补一枪！ 打游戏呢？ 找药，找药去！二楼，二楼，二楼。 我这么明显的、 啊？你拿了人家球了，郝小华。 那有什么的了？ 我认为一般的球迷肯定是第一时间把这球还回去，有个别人还真没准喜欢这球，又比如说，对，比如说这个哪个大球星踢过这球，又是一个他喜欢的足球队，这球无意中到他身边了，估计就。 得留下吧， 对对。 哎，其实一开始我是以为这个球踢飞了就谁接着归谁了。 我也以为是这样的，而且他，我想的也是得准备好多足球在后台。 是是这样， 后台 是、啊、 在边上。 下面不是这么简单，说这个现场观众应该是主动将球扔回去，这是观赛礼仪之一。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扔回去的话呢，一般根据这个赛事主办方国际足联的规定。世界杯比赛中，如果观众捡到球不愿意归还，工作人员就会在现场导播的帮助下，你看。他会调视频，各个角度的追踪你， 通缉你， 然后找到你这个位置，然后再主动前往所在的席位，管你要回足球。你这足球这么大，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对， 要不然你不愿意归还，你可以走，你离场，这也没人管了。 花那么多钱就得一足球，值吗？ 哎，那分踢了多长时间了。你比如说，这球赛刚开始踢，当然不值。这球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还差30秒了。 不过我估计可能真的有的球丢了就是丢了， 可不丢就丢了吗？ 所以说足球飞到看台，观众捡到的话应该立刻掷回场内。 对，把王大磊掷回场内。 哇，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又到了暑假的时间了。 你说这话呀跟咱就没关系，你说又到了暑前的时间了。 哎，对， 我们还能兴奋兴奋。 暑假离你已经远去， 怎么光听暑前俩字你就哎了？ 本来就是暑假离你已经远去很多年了，你就不存在暑假。 不是，我不能听听院里小孩他们说什么吗？ 你随便听窗根，但是问题有一点。 不是窗根，你小孩就在外面说呢。 不是，你听这个话对你没有意义，人家暑假跟你有关系吗？ 那我在想起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小时候也没有很大差别呀、啊。问你爸爸你妈妈辅导你功课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呀、 啊、哦， 狠，特别的狠。你爸呢？哎呦，说我再这么调皮把我赶出家。那个说了，没有什么话，就是打。 其实辅导作业是打作业， 这个家长啊给自己孩子辅导有时候就起急。 起急？你忘了你小时候往那一趴，王磊坐姿什么样？坐姿好好坐、 这个、 头腰手放哪儿？ 我们家是军事化管理， 干嘛这练军体拳呢？ 那笔怎么拿的？那笔怎么拿的？别玩了，快写。 这是 窝藏， 这是辅导作业吗？ 你注意力能不能集中一点？王磊，往哪儿看呢？ 一，二， 手， 脚。 我手也不知道干什么了，你能告诉我？ 你老扣扣扣扣，有没有扣的？这道题会不会到底？不会，爸爸做。 嗨、哎，那我都不会。 爸爸做能白领做吗？ 要钱呐、啊， 这个。 你怎么还笑声好听的吗？ 这我倒是不吃亏， 就是再怎么着，他也得叫他爸爸，也不能管他叫爷爷呀，是不是？ 主要是他爸爸训他实在训累了，这么半天了，这作业不见血。 见血？ 见血？ 非得把孩子打破了。 写起来，你知道吗？ 这个第一，小孩有玩心，时间观念不强。 对。 第二，这题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不是很难，或者是特别难。 注意力就不集中。 对， 其实你爸多爱辅导你作业呀。 多爱啊， 打你预习、背课文、听写、默写、阅读、唱歌、做小报，不是全都跟你全程下来吗？ 真不错，一般人的都是妈妈做，像王大磊这爸爸陪着已经是非常好了。 我爸爸这么有空呢？ 上班上班就够累的吧，回去还得看着王大磊。 我学习那么好，我爸一看我那点烦心事全都忘了。 嘿，可不，这回考一分，再考俩零分就是100啊，没事。 每天出去以后就跟人说，哎呦累呀、啊。人家问老王怎么了， 人家都没往孩子那儿想。 那这人我爸干嘛了？ 挣钱啊。 他还有其他的，比如炒股。 对，怎么了老王，最近打沙发呀？ 我爸这什么业余爱好， 你爸不会点木工吗？是不是？ 我爸这手艺还真不少挣钱、 哎、沙发早打完了，都坐塌了。 那是破沙发，这技术太次了。 得说这材料不好，不是手艺问题。 弄孩子累啊，这就不好好学，你知道吗？头 王大雷小时候多听话， 来，这是 多让大人省心， 见证人 是不是？ 嗯， 你说你小时候因为王大磊的学习操过心吗？ 哎， 你说你小时候因为王大磊的身体操过心吗？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就没让我们操过心。王大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就让你爸操心了。 哎呦， 刚才不是说全程都跟下来了吗？说这个孩子白天还上班，晚上呢还得带你，咬牙的坚持下来，要把你做过的作业都梳理一遍，一项一项的看你写，然后改你的错题，改你错字儿，给你讲，然后最后还给你削一水果。 那还不错， 我就选最后这项， 疲惫不堪。 对，削水果削的疲惫不堪是吧？ 对对对，也当然你爱吃。 再说了，因为你写作业跟你发生过亲子矛盾。 哎，这个我就听说过亲子互动，我从未听说过亲子矛盾。 没办法，面对你的时候丧失理智啊，情感占了上风啊，为了作业跟你吵架，甚至抱在一起哭都有。 我从未听说父子爷俩看着作业抱头痛哭的。 怎么你都忘了？ 都不会呀、啊，难透了， 失散多年的老作业。 就是、啊、这 你再这么让以后爸爸你怎么办呢？ 就是啊，这 替你着急呀、啊，爸爸这么爱你、哎，你瞧瞧你这个题做的呀，四加六等于几呀、啊？ 哎呦，这全不挨着，没有一家这么哭的。 你也说了呀，爸爸，我还是你的好儿子，以后我好好努力，再也不让你伤心了。四加六不等于七吗？ 你爸哭得更伤心了。你糊涂，你也没吃亏呀、啊，10块钱你就给人家7块，你说你挺好的。 你有没有脑子？每天就带个空壳来学校吗？ 这是冲哪儿喊的？ 这是阿生啊，就用这个声音的震撼力啊，想警醒你。 哦， 你怎么回事？又犯这种错误了啊！ 这就是说你爸， 老王， 我爸也不知道犯的什么错误， 估计蒸米饭的时候忘搁水了。 小孩聚在一起你就听吧，你小柱，我觉得我爸爸吧太啰嗦了，而且他老是说着说着就偏题。 这也是思维能力不太好。 王大磊呢？你看我每次做功课，我爸非得给我辅导，我用不着他辅导，他非得辅导。而且爸，就能不能别那么急啊？我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宝宝。我就说呀，我爸我妈今天又夸我了，将来一定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你看把话题给聊死了吧。 当然了，就是孩子们还是知道父母的辛苦，对吧？ 那当然， 孩子都很懂事，只不过说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就跟自己两口子之间可能就不客气那种感觉似的，就容易起急。小花，你以为你爸你妈没跟你急过？ 咱们胡同里那宋大爷可能是目睹了就是从小到大这么多孩子一波一波这方面的压力，花了1500多块钱给孙子买了一台机器人。 哇，第一啊，这宋大爷没少投入，第二啊，这机器人不怎么值钱。 这机器人还有名呢， 叫什么呀？ 二蛋。 嘿， 说是可以辅导学习。宋大爷想呢， 你听这机器人的名字，哪个好的机器人叫二蛋？ 完了，那买回家以后呢，小孩做题跟他玩，先聊天嘛。你好，你好， 还会方言，这机器人 怎么方言了呢？ 雷好啊， 还有好多题不会呢，关键还是要辅导作业呀、 哦、 爷爷说孙子有什么题不会赶紧问，就我想问一下一加一等于几啊。 呵，这还想半天这题。 二蛋想了想，哎， 这个题要是想这么半天呀， 第一呀、啊，这孩子出题是出一加一，就证明啊这个水平有限，一年级啊刚入学就学得太差了。第二呢，是这机器人连一加一都想半天，这机器人的设计人呢更笨。 一加二等于几啊？ 一加二得一，你看看。 三呢？ 得 A， 这 A 也不知道得几。 要不然我休息一会儿唱首歌吧。在那山的海边。 你还没唱对， 山在那边，海在那边。 我给你唱首歌吧。 又来了。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给孩子唱这歌早点吧。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孩子听得明白吗？ 这他这歌唱的跟咒语似的。 那正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正的反义词自己都说出来了。他还想呢。 我给你唱首歌吧。 又来了。 我想有个家， 就是孤独的机器人，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 别换调了。 99后面应该数到几呀、啊？我给你唱首歌吧。 好嘛，买卡拉 OK 机就会唱歌，合着。 日历的777。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台上几朵花。 唱还这么难听。 这机器人气儿不够用的了，一个。 啦啦啦啦。 整个的歌都唱一个上。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阿鹏。 那说到枸杞啊，咱们中国人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啊。比如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什么泡水喝呀、泡酒喝呀、熬粥的时候搁呀、凉菜的时候啊，或者炖肉的时候都要搁枸杞、啊。 但是您知道有一种吃得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其实是白嘴吃。 是，但是呢，很多的枸杞达不到这个标准， 是因为这枸杞的质量没有那么好。 是的。 一说好的枸杞，其实特别简单。您啊，一是认产地、采摘的时间。 对， 好的枸杞应该是咱们宁夏中宁的枸杞、那么宁夏的中宁枸杞呢又以头茬为最好，所以说如果您在平时时候吃这个枸杞的话，能吃到中宁头茬的枸杞就已经非常的不错。 没错， 但是 其实说到这个枸杞啊、宁夏的枸杞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 熟悉， 那么宁夏的来自于中宁的那可是枸杞之乡、 这是枸杞之乡， 他们生产的枸杞是枸杞当中的上品。 哎，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一个地理环境、再加上一个日照的一个时间。 是， 哎，但是您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吃的这枸杞是不是中宁的枸杞？ 是啊， 其实特别简单、您直接从吃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枸杞它是甜的而没有苦涩味、另外您放在这个杯子里边泡水的时候，好的枸杞一定是橙黄色的，不是红色的。另外认渠道，第三认大品牌， 哎， 就这么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您吃到。还有就是如果价格太便宜的，列位您一定要打个问号吧，这不一定是好枸杞。 而且刚才您说的是非常全了啊，但是有一点呢我再补充一下，比如 说 刚才您说它是可以白嘴吃的， 对， 因为它味道非常好啊，是没有苦涩味的， 没有苦涩 味的，是甜 的。 但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都是什么呀，拿糖水泡过的 啊，有 吃的也挺甜 的，对， 但是呢它有一点就时间长了以后它是黏的， 哎， 它还是不是个零个啊，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枸杞啊，刚才我看的什么呢，颗粒特别的完整、 哎、 饱满，而且色泽非常的均匀、干度适中，而且它是不沾手， 没错没错， 全都包裹在这个果子里。 对， 而且刚才我用水泡完了以后呢、它这个颜色啊是这种 橙黄 色 的，橙黄色 的，它不是特红红的。 对， 所以刚才您说一定要认它的品牌，认它的 渠道 、 所以我们奇宇呢今天也是借着咱们北广的这个机会啊，把我们家今年6月10号左右啊、刚刚 头茬 下来的头茬的特优级，全都是经过人工挑选的，特优级的枸杞拿到北广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吃一吃。而且呢这个今天既然来了嘛，我们也是有备而来。 哎， 我们这个枸杞啊一共是10大包， 十大包， 每一大包， 给大家十大包。 哎，每一大包里边呢有20个小袋， 哎， 每一个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 非常卫生安全 干净。哎，每一小袋呢是7克， 嗯， 这一共加起来200包，您每天吃一包这量是刚刚好，这也是经过我们 半年多 科学的计算的，半年多的时间您可以进行一个身体的一个调养。而且这个呢说实话好东西不便宜。 哎，是是是， 我们这个枸杞啊368块钱，但是今天呢既然来到周老师这儿了，来到咱们北广了，还是得给大家提供实惠。 是的，那今天我们只要多少钱呢？不到300块钱，咱们299。大家拿到的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头茬的枸杞， 没错， 而且是10大包啊，每包里面呢是20小袋，这一共加起来就是200袋啊， 200袋。 那么市场价368，那今天299您就拿回家。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吃这个枸杞好，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关键是您得吃到真正好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奇遇把我们今年6月10号左右刚刚采摘下来的头茬的好枸杞拿到北广来， 给咱们的听友吃一吃，没别的，我们有私心，希望大家认知到什么是真正的好的枸杞。 对，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宁夏中宁这个地方的特优级的头茬的好的枸杞、啊、 没错， 那一共给大家是十大包啊、嗯、每包里边呢又是20小袋分包装， 对， 那一共加起来呢就是200袋啊，哎，是吧，市场价呢是368，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到300块钱， 是 299，您就可以把这十大包这么好的枸杞拿回家了， 没错， 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58 6868 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7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切变线影响，局部有雷阵雨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29到2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并有降雨，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一下街酒吧里，知道吗？前面那个胡同有个男的入室偷窃，后来好像被发现了，就从阳台上跳下来。这一跳可麻烦了，拐着被人追上了。 就这种状态， 就别学了。 这种状态连孙奶奶都追上他。 第一，说明什么？这个贼 摔得不轻。 第二，说明这个贼 脑子有问题，不协调。 第三，说明这个贼 跑得够慢的。 你看看，综上所述，这个贼是个 笨贼。怎么得出是个胖子？ 哎，你听见了？ 贼人胆虚是肯定的了，他一慌张的慌不择路，从楼上跳下来，摔这一下肯定是轻不了。再搭上他平时不锻炼，这脚一下就崴了。这个要给他逮着。 哦，我以为你说这个要是平时锻炼的话， 是锻炼的话也得崴， 更得崴。 为什么呢？情急之下。 对呀、啊， 因为一般坏人的脚都得崴， 是吗？ 你看坏人崴了， 有人也多一字崴泥了， 哎，就是掉到坑里了。 被盗业主那个王女士赶来了，王女士呢一看，就是他，但是呢一看，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扭伤很严重啊！恰巧我对这个骨科什么那个筋骨这块多少懂点儿， 筋骨都懂。 你这个不处理的话吧，你拐得更严重。 王女士这个时候伸出了爱心之手，对不对吧？ 冲抓住了他的这个罪恶之脚， 然后他就问：“这儿疼吗？”“好，这儿疼。”“这儿疼吗？”“这儿也疼。” 好，就王女士下手这手把劲儿，听小花一形容，她估计弄哪儿哪儿疼。 这王女士报仇让你不承认，够狠的。 说不说？ 这男的就都招了，不但招了这气儿，还招了上面几气儿。 这王女士可不错，赶紧调动到公安局刑侦吧。 这事儿要发生在你们家附近， 那好，王大磊要从楼上跳下去，石油砸出来了。 不是，就说王大磊是那个女士， 那还行吗？ 你怎么着？你还踏上一只脚吗？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就是你先救治，你要是先正法。 正法就不需要救治了。 还是法办。 我跟你说，救治完了也得法办。 你说偷多少吗？这小偷偷300块钱现金和一张公交卡， 连公交卡都要。 才24岁，还爬了3楼。 哎呦，把脚崴的是万幸吗？ 以后你这样的话，再有谁涉嫌入室盗窃， 为什么都得我去呢？ 你蹭一下，你先跳下去，你在楼下等着他，噗，掉进滑梯，没崴着脚吧？ 结果人坐电梯走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挺可乐的，也挺可气。这个男子入室偷窃的时候被发现，从阳台跳下逃跑， 因为扭伤了脚踝，结果让失主赶上给追着了。看这男子啊，这脚扭伤啊特别严重，便呢给他按摩这个扭伤的这个地方。哎呦，这男的羞愧难当啊，最后呢主动的交代了曾经参与盗窃的多起案件。您看看，揉脚破案， 这真叫有一手。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爹，家属院， 我们可就托付给您了。这个 行， 我这个您别光说行，我们这孩子吧贪玩，这眼看着高三了，这点功课呀丢的也差不多了，您说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只要孩子能考一好成绩。 陈警官女士啊，是这样，我们这个学校呢是进行的那个全日制的培训。 您学校我了解过了，您就不用给我解释什么叫全日制半日制了，整托日托这我不想了解。 太好了， 我就希望我们孩子到您这儿来把这功课给补习上去。 行，到我们这个全日制的培训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全日制，就是封闭的培训，让他整个身心融入到学习当中，此消彼长的提高啊。我们这个学费可能会比一般的学校啊，就是这个不封闭的这种要高一些。 这位校长，您是不是酷爱说全日制这个词儿啊？啊，您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我不想了解，我希望啊我们孩子到您这儿学习补习之后成绩能上去，都觉得您这老师教学水平也好，教育设施也好。 都这么说吗？ 听不懂客气话。 都这么说就对了，我们这是声名远扬啊，我们确实声名远扬。 校长你先忙着吧好吗？ 远近闻名啊，全日制，那就交钱吧，学费10万多块。 我不去了。 这个收费标准我们这有一个具体的，您看是这样的啊，这高二培训呢是245一个小时，高三呢一般是270一个小时。那这样，您要能在我们这儿呢预存话费的话呢，不是预存学费的话呢，我们能给您享受这个优惠啊。您可以享受钻石卡呢是8折，这存7万。您要预存9万，您可就了不得了，您可以享受至尊卡呀。就享受到7.8折呀！当然了，您要能存到10万呢，您就是至尊至尊卡呀，您就是7折呀。 对， 我们的这个当时的教育这个补课收费就变成了250一个小时了。 那， 哎，行，我交钱。哎呦，我赶紧上课，我希望我们孩子 在 这学完之后，学习成绩能有个大幅度的提高。 好， 那这样咱们是一对一面授啊。 好，您来10万多块，这个是吧？ 来，开一个全日制发票。 让孩子这个成绩能有个大幅度的提高。 这您放心啊，我们这是远近闻名的全日制培训，师资生源 特别雄厚。 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都特别好。 什么 什么呀？ 我真说不上来。 高考后， 您说这怎么回事吧？ 啊，您说什么什么钱啊？是我们这有发票，您要是需要明细呢，我们肯定给您打印流水啊。您的孩子， 我们孩子在您这儿补了这么长时间了，最后考的243分啊！ 您确认一下是不是243？ 对， 是243。 这虽然写的有点潦草，但字迹上我分析还是243，是吧，校长？ 你分得很对啊，小赵。 您得给我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这事完不了。 合理的解释、就是， 我得让上级单位告你们去。 哎，别， 你们这叫骗钱。徐我们孩子的成绩有大幅度提高， 哎、 考半天考243，知道高考满分多少分吗？这差多少呢？还收那么多钱？ 那这得看您报的是什么呀？ 对呀、啊，还得看您孩子这个素质。我们当时校长说的时候也说了，对吧？您孩子在我们这儿得此消彼长，对吧？虽然您这个此消，但是有彼长的呀。我们这个孩子从200多分考到了500多分的。而且我们也努力了，对不对？ 嗯嗯。 啊，给您孩子该补都补上了，连饭是吧？ 是。 所以这对，所以这10万多块钱那也不是瞎花的。您是告我们去、嗯，我们也有名气，对吧？ 是的，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孩子呢能学到什么份儿上，一方面在于老师、 哎， 一方面在于他的个人， 主要在他个人。 哎，这个老师教的好，他不如学生考的好。 哎，这叫这个师傅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 嗯，我们其实是包教包会 包分配嘛。 哎，这分配这个事儿呢由这个后面这个大学再说了啊。我们教他会没会，他会了。 对，当时他说他会了，我们也认为他孩子实诚，说会就是会了。 他考的他考不好，那 就怎么赖我们呢？ 这个真是。 对，而且我们那卷子是他确实他也自己都说会了。 当时您可跟我说了，咱学校里边又是高级教师吧，又是特级教师吧。 有啊，真有，您看那全是挂的那几位都是。 对呀、啊。啊，这么多老师把孩子教成这样吗？哎，那合同上不许给我们孩子这300-400这分数段都能有提高，怎么到你们这儿还243啊？ 是，我 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我们 花多少钱呢？ 我们 这钱打水漂了。 啊、钱不知道，我给您算算，您一共花了 谁让、啊、你算 钱了？103000啊，我这有名气，我们这是远近驰名的，全日制学校。 这个，明白了。您孩子呀、啊，要说不好教， 对， 还不是说您以为的说顽皮调皮， 不是那么简单。 哎，我们这儿也有顽皮调皮孩子，这考得特别好。 对， 我们孩子根本就不淘气， 对， 老老实实的。 你们孩子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学不会啊。 对呀、啊，怎么听怎么说，上课老睡。 咱们这么说吧，孩子不是个聪明孩子，但是呢， 哎、 能考到243分已然很不错。 对，当然这个可能跟遗传也有关系。 什么？ 哎，我们说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 要不然您看看这个鉴定一下 DNA 化验一下， 不是化验不化验，我就问这成绩为什么没提高？你们这老师都教什么呢？ 哦，这个、 上课怎么回事？ 老师啊，教的很好，他没考好，说明什么呢？课后消化不好。 哎，他消化不好，您得给他看。 消化不好。 对，而且老师教的什么教不知道，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这个远近驰名的全日制 学校， 所以我们不蒙人骗人，老师教的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等。 我问问你啊，这成绩没提高，你们是不是得赔钱吧？ 您认为我们是赔钱，但是呢，我们是不赔钱的，因为我们这个是远近驰名的全日制。 那我就要告你们去！ 哎， 你们是诈骗，你们是欺诈行为。 哎呦，那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这个是有信誉的一个学校， 咱们是 全日制的培训啊，远近闻名。 我们是买不成仁义在，但是您要真想告我们去，您还考多少？ 243。 我们许给您是多少？ 我们预估的不是算360分到400分吗？ 360， 不是说200吗？ 那就算400吧， 至少也能上300本啊，这不专科呀、啊？ 您现在考的是 243呢？ 243， 你连数都记不住，你能把我们孩子教好了吗？ 得了，我退您157。 也就算进了我们这个 能 远近闻名的这个全日制培训的， 对，我们是有信用的远近闻名的全日制的这个学校。 为了让女儿考个理想大学，长沙的谢女士将女儿送到了一个全日制培训的补习班。然而呢，女儿今年高考只考了243分，家长希望讨一个说法，校方说了，老师已经尽了力，尽管学校答应退还10000元的培训费，但是谢女士对于校方给出的女儿很笨这个说法不满。 谢女士说自己有保过协议，预估是360到400分，不说二本，至少应该是3本或者专科，所以她找到学校问过曾经的老师，说我们孩子成绩不好，在这里一对一是不是至少应该是3本或者4本。谢女士说女儿当时补习一共花了103000，是分2次付的，如果女儿蠢，那么第一次交了40000块钱的时候，老师为什么催着交第二次的60000块不说蠢呢？ 对于谢女士的说法呢，学校也有不同的看法。学校说我们这老师啊都是有保障的，最低也是中级教师，还有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呢，那教学水平没问题。我们这边许多孩子都考上好大学了，660分的高考状元也是我们学校出来的，他没考好，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我们这是培训，我们没有承诺，我们签的是一培训的协议，不是签的保过高考考高分的协议。 对此，当地的教育局民办幼教科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已经对文化类培训暂停审批，相关培训机构也可通过工商局申办。长沙市物价局表示，培训机构属于市场放开，没有统一的定价。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谢鱼两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大白， 怎么了，西西？ 今天要见你未来的老丈人了。 未来的老丈人哦，你爸爸。 你这不见了我老爸你就紧张，表现得好一点儿。 没问题， 这关要不过的话，咱 俩你看我定制的西服，专门 小了。 你说显小了是吧？ 扣都系不上了，快。 啊，你这就是专门不系扣那种。 我跟你说，我爸那手艺好着呢， 做西服啊。 到时候你到我们家那顿足吃。你扣肯定挤不上了，你 下那么多的猛料给我， 给我打听半天你爱吃什么。 哎呦，你都告诉了吗？ 说了说了。 哎呦，那这桌肯定特瓷实， 去了你就知道了。 那我是不是得买点什么呀？ 你想不想跟我结婚呢？ 想。 那不就得了吗？ 走。 大白， 哎， 胆嘴甜点啊。 放心， 我爸跟我关系超过我妈，我要星星我爸不给我拿月亮。 是啊，你爸那么溺爱你。 我爸就是喜欢女孩。 哦， 恰巧的我从小就是个女孩。 你说长大也没变。 就甭说这家人，我有什么话我都来跟我爸说。 是是是。 哦，到了，你快叫爸爸。 哪儿，在门口就喊呢、啊、不是不得先敲门吗？不敲门直接喊爸爸，出了一堆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带钥匙的吗？这我让你准备好了。 我给你带钥匙，带钥匙。 清清嗓子，大白。 哎， 好。爸。 爸。 爸。 不出来。 睡着了可能是。 嗨， 年纪大了精神头不如以前。 我说先敲门吧。 哎，来喽。 爸爷。 哎呦，爸爷。 不是爸。哎， 爸爷是怎么回事？ 爸爷。 爸， 这是谁 呀？这就是我的未婚夫李清白。 哎，爸爸。 别 我清白。 别 我清白啊。 这个我闺女啊 啊 在我跟前儿炒作你可不是一次两次。 嘿，您多担待多担待， 回回都得把你炒一趟。 哎，担待担待。 你们俩人自然是感情很深厚的、嗯、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我作为家长呢本应该是百分之百支持。 那是那是那是。 但实际上呢 嗯 得听我闺女的意见。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 他们俩同意我就没得说。 他们俩同意，有俩闺女都得同意。 那 没意见。 妈呢？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嗯。 那个，嗨，你呀、啊、别太介意，我爸舍不得嫁闺女。 哦。 现在呀、啊、一家就一个，我也没有七个八个，就这么一个闺女，给你当媳妇儿，没别的要求。 嗯。 你要是不疼我闺女，不成。 嗯。 不爱我闺女，不成。 嗯、 肯定。 不给我闺女零花钱， 肯定 不成啊！肯定， 不成。 哎，对了， 您放心。 嗯，得嘞，哎、就这么着了。 爸，清白这个人呢，虽然不那么会说话，但人是个实诚人、 啊。是是是、嗯、啊，甭紧张啊。 哎， 在家里吃的，外边吃。 在 家里吃的你们自己弄，在外边吃呢带上我。 你不是说你爸爸做好了一堆我爱吃的吗？怎么还得带上他呀？ 嗨。这不是天热，我怕老人家的累着，我没让他坐回来。他是说 刚才就骗我高兴啊、 哎！我是把他的态度给你表明。 那你刚才加了态度俩字、 哎，我的处理忘了跟你说了。 哎呦，这回处理了，都处心窝里了。 俩人商量什么呢？ 带您出去。 哎，有食材就行啊、哎。 你爸这么能吃呢？ 我带着饭盒呢。哎呦， 晚上也没得吃，别让他们坐 了。就知道我来呢。 关键是天热嘛， 我来天就凉了。走吧，叔。 走。哎，对了，刚才叫那么好听，怎么现在改叔叔了？ 我以为您做一桌饭。爸爸。 走，开玩笑，叫什么不吃饭？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这日子也过起来了。 嗯， 我跟你说啊，我跟家里谁关系最近呢？ 你爸爸。 嗯，爸爸妈妈养的不容易，长大了就得多孝顺，多 你说这对， 顺着他们， 对， 是不是？ 可是我也有爸爸，所以咱们也得孝顺。 嗯，对，你爸是腊月生日，还早着呢。 嗯，对， 我爸正好是六月的。 哦，是是是， 刚过去，但是咱过去得补啊。刚过去也就两天，主要咱们上班所以没来及。 嗯， 咱们这么着，我爸呀这回可为了你下功夫了，知道吧？ 准备好饭盒了。 瞧你想的，你再吃什么 炸的？ 油大的是不是 炸的啊？ 你放心吧，这回到我爸家给他祝寿，顺便你吃个饱饱的。 我多长时间我多久没吃饱饭了？听着，对， 他过生日可没都给做自己爱吃的，都做你爱吃的了。 哦，都是我爱吃。行行行行行，我顺个便吧。 什么叫顺个便吗？ 什么这个 不爱去怎么着？ 没有，过生日我爱去爱去爱去。 得提点东西啊。 哎， 走。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爸爸。 怎么着？ 哎，我们来了。 得嘞，谢谢谢谢。 这是给您买的东西。 哎呦，我说以后千万别这样，咱都是一家人。 您别客气， 来了就行，还买这么多东西。 小旭，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啊，不不，下回别买东西了啊。 哎， 今儿咱吃什么呀？ 您不是做饭了吗？ 嗨， 谁说？哎，你说我这闺女就没交代清楚 啊？哦， 就说你爱吃油大的。 是我爱吃油大的 啊，炸的花生米。 哦， 炸的春卷儿， 哦， 这个好吗？ 炸的排叉， 哦， 炸的饺子， 还是剩的 啊，还有点炸丸子。那电视那播着炸苞面、炸胖子啊， 谢谢，谢谢，谢谢。 怪我，怪我，我就跟我爸说，别弄那么多啊，吃不完，天暑热，吃不进去什么。 是 是，一样就一个。 您别客气，别客气。就都给我的是吧？ 不是，不是，你爱吃油大的吗？ 是是。 你看把大白乐的， 这个我们 说不出来。 我是真正老北京人。 哎， 还有一种吃你现在没吃着，必须跟爸爸这吃完了再走。 什么呀？ 炸油脂子。 哎呦，谢谢爸爸。 哎， 这是给您炸蛋糕。 啊， 这是给您带的蛋糕。 蛋糕啊，得了，我给你炸蛋糕，你吃个炸糕啊。 炸糕。哎呦，可算到家了，累死我了。哎， 到家呀、 啊？哎呀，哎呀，歇会儿吧。 歇什么歇呀、 啊？啊，累了。 有个事儿还没聊呢。 啊，什么事？哎呀，明儿再说吧。啊， 明儿再说。 啊， 明儿就过日子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爸的生日。 上礼拜那是。 哎，过两天，这不是给你爸补过生日？ 什么叫上礼拜过两天？你是不是在我这装蒜呢？ 没装，是给你爸补过生日。 不爱我了。 哎呦，你别这，就这话，这么一说， 你看把我爸这么重要的日子都给忘了，咱们没法过了。 我就跟你结婚没多长时间，你爸就过这一回生日，你们 不是生日，今天是父亲节，当当当等，父亲节，当当当等， 干嘛等等等等？不用等啊，父亲节哦，我想起来了，忘了给我爸打电话了。 我爸生了我呀， 是，那你给你爸打不就完了吗？我给 我 爸。 你的幸福，咱俩在一起，没有我，你能过好日子吗？ 这个逻辑有点混乱吧？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没有我了，你的人生？ 啊、不是。 那没有我，我爸呢？ 媳妇儿， 我说你心里要是没有我，就是没有我爸呗。 我心里没有你，就是没有你爸，你们俩的形象合二为一了。 我们家有谁呀、啊？我爸和我妈。 对呀、 啊，他们那么爱我，生了我，养了我，把我弄这么漂亮，这么美丽，这么乖巧。然后你看上我，你现在不承认了？ 我没不承认的。你说我多的不承认？你们家有你爸，你妈给你弄这么漂亮，是不是？嗨、我问候问候不问候没关系，你记着就行了。你问候 什么什么什么？再说呀！ 我问不问候不重要，你问候就行了。 我问候就不重要。 媳妇儿，这脑子是不好使啊！你问候就够了，谁说你问候不重要了？ 谁不重要？ 我不重要。 好啊，你终于承认你在我爸这儿不重要了。 我跟你说，通过去两回你们家，我已经认识到我不重要了。每回你爸都说好了不做饭，炸东西完就给我炸一个。 老婆吃榴莲，老公被熏怒，闹离婚。老公嫌老婆做菜不好吃，闹离婚。老婆嫌老公打呼噜，闹离婚。老婆坚持盖上马桶盖，老公不盖，闹离婚。最近啊，有一男子就因为没有祝福岳父父亲节快乐，差点又被离了婚。 这些事儿看起来都不是大事儿，可当他触及到当事人内心的魔性的时候，就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奉劝一句，互谅互让，婚姻才能够长久。 现在专家也分析了，为什么80后的闪离多呢？就可能是因为啊，独生子女双方互不相让，导致冲突爆发。明天那边是不是又打起来了？3块钱， 3.5块。 你这萝卜怎么就值3.5块？ 它就是3.5块，3.4块进的。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